路透社引述加拿大消息人士报道，加拿大、美国、欧盟和英国正在讨论对白俄罗斯的制裁措施，回应白俄政府打压大选结果争议触发的示威活动。联合国人权调查员说，接获几百宗个案，指白俄警察对反政府示威者施以酷刑、殴打和虐待。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6.24，瑞士法郎0.912，加元1.306，人民币6.839，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84，澳元对美元0.732，新西兰元对美元0.676。日经平均指数报23,561点，升31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3.49美元，卖出1,944.16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微弱的大陆气流正系影响广东，同时南海北部有骤雨。在早上8点，台风海神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4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6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并且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能见度较低，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有一两阵骤雨，天气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大埔公路去城门隧道公路嘅支路近住美林村啦，咁唯一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大埔公路啦，出翻去九龙同埋去城门隧道公路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骏景园噶。重复多次，大埔公路去城门隧道公路支路近住美林村有坏车，咁呢一条支路嘅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啦，咁影响到大埔公路出翻九龙同埋去城门隧道公路咧就挤塞，咁车龙咧排到去骏景园。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咧有交通意外噶，咁大约喺2分钟前咧就清理好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天马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北架山花园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噶，咁排到去天马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豪景花园一段行车缓慢。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020年建筑物小型工程修订规例已经生效，业主或者租户如果想在物业加建小型适宜设施，例如花棚、伸缩檐棚、保安围墙等，可以跟小型工程监管制度的简化规定去做。想知更多，上屋宇署网页 bd.gov.hk 或下载小型工程流动应用程式看看。 一起走过。 Hello， 大家好，我是江美仪啊。你叫我形容一下杨士雄这个人啊。他是导演啦、监制啦、副总裁啦。今日电视台什么岗位他都做过的啦。对电视圈呢了如指掌，仲识落不少演艺界的巨星添。逢星期六晚上10:20同他一起拍档主持新节目，访问不同年代的圈中巨星。杨士雄还有我江美仪一起走过。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0年9月3日，唐食周五起延至晚上10时，健身中心可重开。 本港多8宗新型肺炎确诊，4宗源头不明。 新一期居屋及白居易下周接受申请，乐富展览厅暂停开放。 美国预计中国核弹头数目将倍增，北京斥歪曲中国战略意图。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各位听众观众早晨，9月3号的早上开始今日的千禧年代啦，要交代啲靶场嘅消息先。由上昼8点去到晚上9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同青山靶场有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各区份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各区份挂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讲到香港新型肺炎嘅情况啦，见到寻日嘅数字新增咗8宗，都系本地个案，当中4宗系源头不明嘅。近几日咧都见到个数字落翻单位数咯噃，咁啊见到政府咧都公布一啲嘅防疫措施咧都有啲放宽啊。嗱，其中大家可能关心啦，食肆喺晚市堂食嗰度点咧？而家就放宽多一个钟头啊，听日开始咧可以食到去堂食啊，食到晚上10点钟嘅，不过维持翻系2人1台呢个限制嘅。另外有啲處所咧就會有條件之下重開嘅，包括健身中心啦、遊樂場所啦，當然包括一啲公眾保齡球場啊、桌球館啦、體育場所，包括一啲羽毛球場、乒乓球室、室內草地滾球場、高爾夫球練習場等等啦，呢啲按摩院啦，呢啲都係會重開翻嘅。咁有啲又要繼續閂嘅，包括就係一啲嘅派對房間啦、夜店夜總會啊、卡拉 OK 啊、泳池啊，呢啲要繼續關閉嘅。限聚令二人呢个咧仲系维持翻嘅，咁大家点睇？打嚟讲下嘅1872311 1872311呢个阶段，我哋放宽你点睇咧？咁另外啦，就再长啲谂啦，我哋应该点样再好做啲我哋嘅防疫措施咧？都系讲下你嘅睇法嘅。大家电话旁边请位嘉宾一齐倾下先，请嚟有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一齐倾下噶。早晨，局长。 早晨，姚君 林。系啊，头先讲咗一系列嘅措施啊，不如讲下影响可能最多人嘅食肆堂食嗰个先。今次就延长多一个钟嘅，去到十点嘅。点解有呢个考虑咧？ 我諗咧就喺個食肆嗰度咧，即係第一呢、這個都係一個市民嘅需要啦嚇。咁啊，雖然咧有好多人咧，就部分都係希望咧就話啊，我哋可以放寬嗰個人數嚇，但係咧喺而家呢個階段咧，我哋係未有條件嚇，因為一方面咧，我哋嗰個疫情咧而家稍為回落，但係咧我哋都仲有一啲源頭不明嘅一啲嘅個案喺度嚇，咁、所以咧我哋就都覺得咧喺社區入邊咧都仲有啲隱形傳播鏈，咁所以就算係一啲嘅放寬咧，都係逐步啦嚇，同埋咧係要即係慢慢咁樣去放寬，咁所以今次咧，我哋考慮到喺個時間嗰度咧，可能咧都可以著略咁放寬，咁亦都聽到市民咧同埋業界嘅一啲嘅意見嘅嚇。 嗯，所以時間就放多一個鐘啦，人數度就唔諗住，但係若果再個趨勢而家都見到係單位數字啦，再係咁嘅話，下一步唔係都可以再諗人數，定係下次都仲係喐時間啊個諗法？ 我諗其實我哋其實每一日咧都評估嗰個整體嘅情況嘅。我諗除咗係話睇翻個疫情嘅數字啦嚇，咁亦都會睇翻即係整體唔同即係市民啊或者係業界嗰個一啲嘅意見而去睇一睇咧，即係逐步咧點樣樣去放寬嘅。咁我諗無論係人數啦嚇、時間啦嚇，以至到係我諗整體，如果我哋睇翻唔同嘅放寬嘅項目咧，嗰個人流嗰個情況咧，我哋都要係一啲即係要去考慮嘅因素嚟嘅。 不過之前都叫放寬翻堂食去到九點啦，你哋點評估嗰個效果？因為見有時都真係要追滿人嘅時，甚至乎排隊添，有啲食肆都見到都旺嗰啲都。 是啊，其實咧，因為特區政府咧，我哋都明白咧，過去大半年抗疫啦，大家市民係好期望咧，可以即係可以盡快回復翻一啲正常嘅生活嘅。咁同埋咧，我哋亦都尤其是對食肆嚟講咧，我哋一路咧都係都有同業界溝通。最重要咧就係希望咧係喺即係除口罩嘅一啲嘅活動咧，嗰度咧將個風險咧都係減低。咁所以喺食肆入邊咧，例如而家我哋知道咧，有部分嘅食肆咧都係即係做咗一啲，例如執台嘅人員同傳菜嘅人員咧都係有分開啊咁。咁我諗呢一類咧係其實任何減低風險嘅一啲嘅即係措施咧，其實如果食肆咧佢哋能夠都自己咧 是去擺落去呢，我哋覺得呢呢個都係緊要嘅。咁當然我哋都會係考慮返呢一啲嘅情況啦。咁空氣嗰、那個、即係嗰個轉換啊嗰啲呢亦都係係咪流通呢、對於我諗喺即係任何傳染病嘅防控呢，呢、這個都係一個重要嘅即係嘅點嚟嘅。 因為之前呢啲專家提過，頭先你提過兩點啦，係咪即係分開人做上菜同執台呢，是不是要限定每小時的食肆要換氣到多少次呢？現在是不 是政府想完都不應該看你的勢都不會放下去做一個叫做放即一個強制的要求給食肆都現在。 而家咧，我哋當然咧，我哋其實繼續咧同業界咧係溝通佢哋嗰個可行性，同埋咧都係鼓勵咧佢哋要去咁做嘅。咁我哋亦都係喺食環處咧，佢哋已經係出咗信咧，係俾每一個食肆咧持牌嘅食肆咧，就係、是要求佢哋咧係都係要做呢啲嘅，即係呢啲佢俾佢嘅一啲嘅指引嘅嚇。 但係要強制係咪難啊？聽到業界講都應該。 我諗因為可能唔同嘅即係食肆啦，佢哋都有一啲嘅即係而家佢現有嗰個整體嘅情況咧，如果係要立刻去改善咧，都係需要一啲時間嘅。例如空氣嘅轉換啊，咁有啲咧都係有諗緊咧，就話啊，咁如果係咁，可能係用一啲即係空氣清新機啊之類嘅一啲嘅其他嘅方法。咁所以咧呢度咧一路咧係全速進行緊嘅。 好，另外呢就放宽一些处所啦，有些放有些不放，刚才讲健身中心放，有些游乐场所放，有按摩院放，有些体育场所放，怎么分的，你们怎么选 择呢？整体呢我们都是从一个即係市民嘅身心健康啦，同埋佢哋精神健康咧去考慮嘅，因為咧嗰、那個即係疫情咧都係大半年啦，大家咧都係攰嘅。咁同埋咧，我哋上一轉咧，其實都係放咗一啲係室外嘅，亦都係冇身體接觸嘅一啲嘅運動。咁所以今次咧，我哋就諗。喺室內嘅有一啲亦都係冇身體接觸嘅運動啦，咁如果市民咧都能夠喺抗疫嘅期間都係有少少舒緩啊，可以做下運動咧，呢個對佢哋身心健康咧都係好嘅，咁所以都係從嗰個方向去諗，咁但係大家睇到啦，個重點亦都。是啦，就算我哋放宽嘅一啲嘅地方咧，无论佢嗰个人数啊，大家个距离啊，意思都系市民咧，都系要尽量戴翻口罩啊，呢啲咧都系喺我哋平衡嗰阵时候咧，都系一方面要平衡，即系市民要回复佢哋嘅正常嘅生活，但系另外一方面咧，公共卫生嗰边咧，我哋亦都系要即系谂得清楚，因为咧我哋亦都唔想咧就话即系放宽，如果系太快嘅话咧，都会咧系有一个惊住咧。是会有反弹咯。 因为有些放有些不放，譬如游戏机中心就不放，泳池又不放，这个怎么样？游戏机中心为什么又会不放呢？是不是怕他都戴口罩？ 我想同一时间在现阶段呢，我们就都是逐步有序地去放宽的。当然呢我们有一些，如果我们的整体的疫情呢都是稳定的话呢，我们下一阶段呢其实都会再考虑一些其他的一些放宽。所以我们主要嚟講咧，都係話有序同埋咧係慢慢放寬，又唔希望咧係同一時間咧將所有嘅嘢放寬嘅時候咧，嗰個風險咧傳播嘅風險咧係會有響度嚇，同埋都係高嘅。咁所以我哋而家如果既然我哋都知道係有個。有啲隱形患者啊，仲有隱形傳播鏈喺個社區入邊，咁我哋係每一步咧，呢啲嘅放寬咧，都係要小心。 另外見到健身中心會放啦，咁見到即係政府嘅場地有啲都會放啦，但係政府核下嘅健身室係咪唔放啊？跟住今次我見個表又好似冇，係咪？即係康文署核下，咁就會唔會出現就係私人嗰啲健身中心就放，政府核下嗰啲健身室又唔放咁嘅場面咧？ 我相信康文署民政局佢哋啦，就都會有一定嘅考量嘅。咁佢哋如果有任何細節咧，佢哋我相信咧，佢哋都會係就係公布嘅。 但係邏輯上咧點講咧？點解私人又俾，政府又唔俾咁？ 我想他们都有一个整体的考虑的，就是在他们放不放宽，那也都是我相信如果他们一有一些新的一些的放宽啊，或者是有一些的场地呢，他们是可以的话呢，那他们呢都会是公布的。 另外一些场所呢，重开之后有些体育场所是不是都讲明现在都还是要戴口罩，除了在淋浴之外其他时间都要戴口罩的。譬如你去打羽毛球啊， 打乒乓波啊，高尔夫练习场嗰啲都系要戴翻口罩啊。 是啊，這個呢我們是都是建議大家呢是要戴口罩的。一方面呢我們又考慮到呢就是說其實一些不戴口罩的活動呢其實個風險呢是高的。 嗯、 所以呢我們都要平衡啦，我們又想是逐步咁樣去開翻一啲嘅設施，令到大家個生活可以回復正常。但係咧，我哋亦都係喺個新常態底下咧，其實咧呢啲嘅即係防控嘅措施啊、感染控制嘅措施啊，無論係個人或者係即係開放嘅呢啲處所嘅一啲嘅即係好重要嘅呢啲嘅感染控制點咧，其實咧係都係要大家一齊去做咧，先至係可以咧係令到我哋更加有條件咧去放寬。其實我哋都用咗好多時間咧，我諗唔同嘅政策局咧，都同唔同嘅業界咧，大家去商討咧，喺佢哋嗰個即係處所入邊咧，點樣先係可以即係開得嚟咧，亦都係能夠咧係將即係感染嘅風險咧係減到最低嘅。 嗯，因為講到之前啦，大家都記得咧，就係室內外啦，公眾地方都要戴口罩嘅。咁室外嘅時候放寬咗啲嘅，郊野公園可以唔戴啦，做緊運動又可以唔戴嘅。咁但係而家就好似譬如我去到。譬如運動場跑道重開翻啦，即係我就變咗喺運動場跑道跑就一定要戴，跟住喺譬如海邊跑就可以唔戴，咁又會唔會又唔一致咧？都 我諗呢個都係一個即係逐步有序嘅一個情況啦嚇。咁、我哋如果係即係全部所有都係放寬嘅話咧，我哋都係一個對於風險嘅控制同埋一個風險管理嘅一樣嘢。咁可能就係話喺呢個新常態底下咧，大家都慢慢要習慣。咁當然我哋如果有條件嘅時候咧，我哋都會再考慮咧。是即係逐步有序咁樣咧，係再睇一睇有邊一啲嘅點咧，係可以喺控制到嗰個風險嘅情況底下咧，係可以放寬嘅。 因為諗市民好多都合作嘅，都想跟政府指示嘅，但係就驚有時，譬如呢度又帶一定要帶，嗰度唔帶，大家記都難記啫。呢、這個因為似乎冇乜一致性咁，有時頭先舉一啲例子見到難記啊，大家。 我哋其實都同即係康文署啊，佢哋咧都係同同埋民政局咧，都係同業界咧係都有充分溝通嘅。咁佢哋即係業界咧都覺得咧係即係部分嘅。我哋嘅措施咧，其實佢哋都覺得係應該做得到嘅。咁當然我哋一路都即係期望業界都可以評估啊，都可以俾意見我哋。咁我哋一路睇翻整體嘅情況咧，係再評估分析嚇，同埋咧睇一睇點樣咧係逐步有序咁放寬咯。 嗯，好。嗱，另一個想講下啦，全民檢測啦，一路都做緊嘅。暫時有冇又再更新啲數字啊？知道有幾多人登記啊？幾多人檢測咗等等嗰啲啊？ 是我哋咧就今朝咧有一个即係最新嘅数字咧，八点钟到嗰陣时候咧，佢哋而家嗰个有一个预约嘅时间嘅，咁登记咗嘅咧就係而家係超过82万人嘅，係登记咗去呢个普及社区检测。 嗯嗯，有冇话真係做咗检测嘅数啊？都是昨天的數都是吧？ 是的，這個都是我們昨天即是截數的時候那個數、 嗯、有沒有說出了多少結果、啊、樣即之前都儲落都兩天時間了 是其實呢就大家理解啦，係我哋第一日嘅時候咧，就做咗126000幾嘅即係人就採咗樣啦嚇，咁、但係咧嗰個咧都係分批咧係送去嗰啲實驗室嗰度嘅，咁所以咧就嗰個數字咧，當然咧喺而家係去話係做完嘅，我哋了解嘅，我哋琴晚咧都係。講咗咧，就係截至到琴日咧，係夜晚八點咧，就係有49000個樣本咧係做咗嘅。咁當然而家咧，其實咧一路咧都係喺度做緊嘅。咁但係我哋即係每一日咧都有個截數嘅時間啦嚇。咁至於係有幾多係陰性啊，或者係即係初步陽性啊嗰啲咧，其實咧而家我哋未有一個嘅數字，因為咧如果係初步陽性嘅話，其實我哋都要復檢啦嚇，咁咧要等復檢完咧，我哋先至咧係可以咧係一併咧係公布咯嚇。 嗯，但係唔係有啲人都收到結果咩？見有啲人都話收到結果。 係啊，冇錯，如果係陰性嘅話咧，其實就大家各自咧都會係收到結果嘅嚇。 嗯嗯，但係都冇數啊，係咪？暫時都你都。 係啊，而家暫時喺現階段咧就冇一個嘅數字，因為咧喺嗰啲一路一路咧，大家知道咧嗰個即係數量咧都大嘅，咁一路一路咧而家都係做緊，同埋咧嗰個送去實驗室嗰個樣本。那個時間就不是說做一個就送一個，所以我們都會是有一個即是節數的時間就可 以。先局長你提到就是到今早八點為止有82萬人就登記了，做檢測就278,000昨天的數，有49,000個完成的結果，暫時就820,000。我見有些專家譬如許樹昌教授說 就算做到1,000,000都可能未必夠一個代表性，你又怎麼看這個說法呢？ 我諗喺我哋嚟講咧，我哋當然係希望咧係盡量咧，第一就盡量咧係市民咧係可以咧係參與啦。咁我哋一方面咧，我哋係推廣之餘咧，其實亦都有好多市民咧話到俾我哋聽咧，就係、是、通過第一日或者第二日咧，其實無論係專家或者係有啲市民咧，佢親身有個感受佢。講咗出嚟，咁令到咧有好多其他嘅市民咧，佢哋都係而家咧就比較有信心，或者係有一啲咧都可能係想睇定啲咁樣樣。咁佢哋所以我哋咧亦都大家睇到我哋第二日咧，其實嗰個數字咧係都係多過第一日嘅。咁所以咧，我當然我哋希望咧呢個數字咧係都會係繼續係多啲人咧係會參加。越多人參加咧，當然咧係對我哋去了解成個社會。那個整體感染情況呢是重要的，同埋呢在我們控制疫情呢對我們接下來的不同的策略呢也都是重要的，對市民我們是不是能夠有條件呢去放寬一些他們的一些社交距離的措施啊，他們日常生活或者是重啟經濟呢，這個也都是重要的。 好，我想都問局長呢，對於香港現在疫情的看法是怎樣？昨天就出8個個案，看個數字就少，但如果計不明源頭4個來說，比例上一半都不明源頭，你怎樣看現在形勢呢？ 是啊，所以呢我哋其实呢当虽然呢嗰个整体嘅疫情呢其实都系有一个下降嘅趋势吓，咁呢个呢我哋都从数字嚟讲呢我哋都睇到嘅。但系呢因为有不明嘅源头嘅个案仲喺度，咁所以喺社区入面呢系唔同嘅我哋唔同嘅即系资料吓，甚至乎系我哋例如有啲嘅特定群组啊，或者系我哋一啲其他嘅检测呢嘅结果啦，都话到俾我哋聽咧係有嘅，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咧，我哋當然咧係對於我哋嚟緊嘅措施咧係會繼續啦。咁對於檢測嚟講咧係重要嘅，咁所以點解都係呼籲咧市民咧去參與呢個普及嘅社區檢測嚇。咁當然其他檢測咧，我哋當然咧都係會相輔相成咧係繼續去處理嘅。咁所以喺咁樣嘅大前提底下咧，我哋希望市民明白嚇，對於我哋放寬社交距離嘅措施咧，我哋一路咧會評估、會分析，亦都會對於而家我哋即係整體嘅疫情咧，都係分析翻我哋嘅一啲嘅數據啦，同埋咧我哋而家喺即係有嘅雖然係單位數字嗰、那個確診個案咧係點樣樣。咁當然我哋亦都係準備即係喺嚟緊冬天咧，我哋點樣樣去應對如果再有另外一波嘅，因為當我哋稍為穩定嘅時候咧，我哋其實去準備嘅工作咧都係一路咧係冇停過嘅，咁所以咧係呢度咧我哋亦都係一定咧係繼續咧係居安思危。 不過想問翻兩個個案咧，就關乎旺角維景酒店嗰個個案，就兩個人咧就確診啦，係同一層嘅住客，但係兩個又話唔識嘅喎。咁有專家就估咧，就可能咧呢兩個都有關聯喎，因為同一個酒店同一個樓層，雖然大家唔識啦，佢又驚咧可能大家會搭一架 lift 啊，喺走廊碰面嘅時候傳染。咁佢形容咧就而家咧由於俾嗰啲強制檢疫者住喺唔同嘅酒店啊，咁所以佢形容呢個會唔會係一個漏洞咧？因為驚有時啲人話就話唔俾出房啫，唔知有冇出房啊嘛，係咪應該要隔清某啲酒店係淨係做強制檢疫嘅，就唔俾收其他市民客咁樣穩陣啲咧？你點睇咧，局長？ 其實而家咧，我哋嘅一般嚟講咧，如果你話我哋嘅強制嘅檢疫咧，喺外地嚟啦嚇嗰啲啦，或者係喺內地嚟咧，其實都係需要14天嘅強制檢疫嘅。咁呢個檢疫咧，亦都可以選擇咧喺佢一個即係自己嘅地方啦，以及咧。 是酒店啦，咁都有人，我哋明白有人是选择酒店嘅吓，咁当然咧，我哋而家入嚟嘅，例如喺机场咧入嚟嘅人士咧，就所有嘅人咧，我哋都系会测试佢啦吓，直至到佢系知道咗嗰个结果吓，如果系阴性，咁先至可以去开始佢个14天嘅强制检疫嘅。 嗯， 甚至乎咧，有啲如果系高风险嘅国家咧，大家知道我哋而家有咗个新嘅规例咧，佢哋一定系除咗我哋嚟到机场再去测试佢，再去喺佢嚟之前咧，佢都要有一个阴性嘅。檢測結果咧，先至咧係可以上得機嘅。 但有專家提就係話，會唔會可以，譬如一啲酒店專門攞嚟做隔離嘅，咁就唔收你本地客，就唔使驚惹到其他本地客。咁啊，萬一真係有事嘅話， 當然啦，我諗喺即係檢疫嚟講咧，分兩方面啦嚇，一就係話嗰啲14天嘅即係強制檢疫啦，就市民咧係可以即係選擇佢去酒店或者咧佢去其他嘅地方，亦都係有一啲係我哋咧係必定咧係要酒店嘅啦。如果十個高危嘅地方咧，佢哋必須要去酒店嘅檢疫。咁至於你話係咪能夠有一個酒店咧，我哋其實咧由疫情開始， 剩翻十秒到啫， 係啦。我哋其實喺揾成間酒店咧去作一個檢疫嘅設施嘅時候咧，其實呢方面咧都係有困難嘅嚇。咁我諗我哋盡量如果係需要去檢疫中心嘅話咧， okay, 我哋都會係 安排 有安排啦。 好，多謝曬局長，傾到先。 係。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仪式早上近八点在香港大会堂纪念花园举行。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陪同之下进场，现场先升国旗奏国歌。警察步槍儀仗隊隨後鳴槍21響向英烈致敬。兩分鐘默哀儀式之後，林鄭月娥帶領10個界別的代表，包括中央駐港機構、司法機構、人大政協等，在紀念龕前向英烈鞠躬。整個儀式歷時大約10分鐘。兩名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和梁振英、中聯辦主任樂慧寧、中央駐港國安公署署長鄭雁雄、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以及前行政長官曾蔭權等出席儀式。國家主席習近平和俄羅斯總統普京互致賀電，慶祝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5週年。習近平說，75年前的今日，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和蘇聯對日作戰勝利，兩國人民用鮮血形成牢不可破的偉大友誼，為兩國關係高水平發展奠定基礎。習近平說，願意和普京繼續引領兩國深化全面戰略協作，和國際社會捍衛二戰勝利成果和國際公平正義，積極維護多邊主義，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普京就說，兩國和人民在戰爭中結下深厚友誼，促進俄中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發展，強調堅決反對歪曲歷史、美化納粹分子、軍國主義分子和幫兇的行徑。俄方願意和中國努力防止戰爭衝突，維護全球穩定安全。美軍試射一枚冇武裝嘅洲際彈道導彈，以測試防禦系統。軍方話，呢一支義勇兵三型洲際導彈星期三凌晨由加州范登堡空軍基地發射，導彈向西飛行超過6700公里，墜落太平洋馬紹爾群島嘅環礁。軍方又說，今次試射證實了洲際彈道導彈系統的準備性和可靠性，亦都證明美國的核力量是安全、有保障、可靠和有效，準備好是保衛美國和盟友。 德国政府话有明确证据显示，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马尔尼被苏联时代的神经毒剂诺维乔克毒害。德国总理默克尔形容纳马尔尼是企图谋杀案的受害人，俄罗斯必须解释清楚。德国将会同北约盟国商讨点样回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谴责落毒事件是卑鄙和懦夫的行为，敦促将责任人绳之于法。俄罗斯外交部就反驳说德国的讲法并无根据。克里姆林宫说愿意同德国合作，双方应该全面交换资讯。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6.25，瑞士法郎0.912，加元1.305，人民币6.839，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85，澳元对美元0.733，新西兰元对美元0.677。日经平均指数报23,517点，升27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4.35美元，卖出1,945.02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能见度较低，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有一两阵骤雨，天气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一宗坏车同埋一宗交通意外影响到挤塞噶，喺新界大埔公路去城门隧道公路嘅支路，近住美林村有坏车啦。咁呢一条支路嘅唯一行车线封闭，影响到大埔公路出翻九龙啦，同埋去城门隧道咧都系挤塞，龙尾喺骏景园噶。重复多次啦。大埔公路去城门隧道公路的支路近住美林村，由于是有坏车阻路，唯一行车线封闭，影响到现在大埔公路出九龙同埋去城门隧道公路方向都是挤塞，现在龙尾排到去骏景园。青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对出有交通意外，现在龙尾排到去浪翠园四期对出的。青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龙尾就喺浪翠园四期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挤塞，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湾港铁站一段呢就行车缓慢。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一段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曾浩辉医生，为及早切断2019冠状病毒病在社区的传播链，令市民生活恢复正常。政府在9月1日起推行普及社区检测计划，为期最多14日。市民现在可以在网上预约，选择日期、时间和社区检测中心，由有医护训练的人员采集样本，如结果呈阳性，卫生署会联络跟进。为了自己和家人健康，请尽快上 communitytest.gov.hk 预约啦。 阿女啊，我哋咁早起身开电脑打机，唔翻学啊？ 而家网上学习啊嘛，我想跟堂啦。你入晒镜，我啲同学仲同你讲早晨添啊！ 疫情下，学生哥都要对住个 mon 开学， 同学仔又可以点样适应？ 我陈浩之， 我何立燕，仲会揾埋一班嘉宾同大家一齐准备开学。 星期日黄昏5至6，香港电台第一台， 逆流教室。 2020年9月3号，堂食周五起延至晚上10时，健身中心可重开。 本港多8宗新型肺炎确诊，4宗源头不明。 新一期居屋及白居易下周接受申请，乐富展览厅暂停开放。 美国预计中国核弹头数目将倍增，北京斥歪曲中国战略意图。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政府公布咗啦，听日开始咧，有一啲嘅防疫抗疫措施咧，系会放宽翻啲嘅。譬如晚市嘅堂食咧，就会延长到可以食到晚上十点钟嘅。有啲处所会重开翻嘅，健身中心啊、游乐场所啊、体育场所有啲都会开翻嘅，按摩院有啲都开翻。咁啊，当中有啲开，有啲唔开，咁大家要注意翻啊，睇翻各个项啦。咁另外就喺一啲嘅場地裏面咧，如果做運動哇，除咗淋浴之外咧，其餘時間咧都要一直佩戴住口罩嘅。咁大家點睇？打嚟講下1872311118723111。咁頭先講到不同嘅場地有不同嘅安排啦。其中有啲開嘅咧，包括羽毛球場啊、乒乓球室啊、網球場呢啲開嘅，運動場跑道啊呢啲都開。咁但係一啲泳池啊、足球場呢啲咧就唔開嘅。咁啊，我哋而家咧就請位朋友一齊傾下先，請嚟有足總主席貝君琪一齊傾下。貝君琪你好。 系你好，你好， 系啊， 早晨，早晨， 系啦、啊。一方面就想讲下啲设施啦，亦都讲下即系有关成个足球运动啊，啲港超啊嗰啲嘅安排点样嘅。不过先讲下先，足球场而家都系唔开住，你点睇啊？呢个 足球场系唔开住嘅，但系我哋琴日已经同HAB 啊、康文署啊 confirm 咗，佢哋会开放四个体育场所嘅，即系足总嘅。将军澳训练中心，赛马会嗰个杰志中心，同埋香港仔运动场，同埋九龙湾公园嘅足球场，呢、这个系俾六支港超队伍恢复训练用嘅。咁由于我哋按食物卫生署局长嘅指示咧，系目前系关闭嘅，系唔可以唔公开开放嘅。咁呢四个场地咧，系得到咗。政务司司长，佢根据佢嘅一个香港法例，叫做第599F 章啊，防御及控制疾病规定嘅指示，同埋业务啊处所啊，即系规例啊，就豁免咗上述四个体育处体育场所咧，系可以唔按照食物卫生局嘅局长嘅指示。而關閉嘅，即係話當然佢個豁免係具有附帶條件嘅，咁啊即係話足總同埋相關嘅球會必須確切執行足總嘅港超聯防疫嘅指示，為球員啊、教練啊同埋相關嘅工作人員提供一個安全嘅訓練環境，就要確保球員除咗操練外，需要喺家居自我隔離嘅。 Okay. 而職球員往返訓練場地咧，都要按照特別嘅交通安排嘅。咁啊，依個係豁免我哋喺依四個場地俾港超訓練。 Okay. 所以講清楚啦，呢四個淨係俾港超用嘅啫，俾香港職業隊用嘅啫，係咪呢個？講清楚啦。 冇錯冇錯。 係啦， 因為我哋就係、是、我哋前一排就不斷地向。HAB 即系我哋民政事务局，我哋反映咗我哋目前嘅球会、港超球会同埋球员、职业球员嘅困境，咁啊大家都停咗工啊，因为停咗工耐。我哋都應該復工， 係嘛 ？OK， 咁所以有嗰四個場可以俾翻啲球會練習啦。頭先你提過就係咪一離開個場就一定要翻屋企噶啦？即係頭先交通特別安排嗰啲點樣做噶啦？ 冇錯冇錯，咁咪佢哋要家居隔離，就按照我哋都參考咗外國好多而家英超啊、歐洲聯賽啊，同埋韓超、日超，咁我哋都參考咗個作出一個結論，就我哋將我哋嘅嗰個。豁免嘅附帶條件啊，即係我哋要求自己港超要做到呢啲防疫嘅措施，咁去反映俾民政事務局，我哋再反映俾政府其他部門，咁即係表示我哋有急需要大家，因為都係 港超球會都是職業球會，但大家都是蒙受而家依次疫情嘅嗰種苦況啦， 嗰、okay. 種困境啦，咁我哋都要爭取翻復賽，咁所以提出好多我哋即係自己能夠做好啲防禦措施啊，咁令到說服有關當局能夠開放場地，係嘛 ？OK， 而家開咗未㗎？咁樣幾時開始有得開嚟？ 而家我哋主要我哋符合咗嗰個政府部門嘅要求，我哋就回翻足總都會同佢簽個協議嘅，係嘛？我哋都會而家已經進行緊㗎啦。即係話，同時我哋嗰個測檢測，即係話我哋開操前嘅檢測程序都做緊嘅。足總亦都招咗標，喺俾好多防疫即係檢測公司去落標，我哋就選一間嚟幫我哋各個球會嘅職球員進行防疫嗰個檢疫嘅測試啊嘛。 即係球員就可以喺呢啲幾個場度練波，咁去之前咧就會又再做檢測嘅，係咪往後都會定期？ 我哋亦都往日我哋都不定期都會按照一個時段會做一次檢測嘅。咁同時我哋每支球隊都有一個衛生， okay. 我哋叫做專係負責各個防疫嗰個安全嘅職員喺度幫球員睇住球員 嚟嘅，係、OK， 但個條件都唔即都可以話叫辣嘅，因為你有得練波啦。咁但係你就要隔離嘅，一般人哋隔離就14日嘅啫。如果你一路踢港超落去，開翻嘅無止境咁隔離嘅，係咪啊？啲球員都滯係咪？ 冇錯，我哋足總同六指港超隊都開過會，大家都為咗復賽復操係嘛，大家都要即係要求球員做到自律係嘛，隔佢隔離而家係必要嘅，咁啊唔係14日㗎啦，咁啊即如果我哋喺訓練同埋嗰個復賽能夠復賽嘅嗰個時段啊，咁即期間啊都要隔離嘅。 而家咁有冇信心可以喺翻係咪9月19日你哋諗住復賽 嘅？我哋目標就係9月19日復賽，當然而家仲有兩個幾星期，咁啊即係進兩個多星期嗰個訓練嘅期間。咁當然政府部門亦都話我哋都要觀察你哋嗰、那個復賽即係復操期間，大家使唔使規矩啊？做得好唔好啊？或者其他疫情嘅變化咁、因為而家好難去評估噶嘛， 係嘛？ 因為我哋第三波疫情突然之間又爆發，咁我哋原本都已經係閉門作賽開始咗，咁突然之間又爆發又要停喎，咁當然我哋一直喺度跟進咁，係嘛？都會繼續跟進嘅。 如果而家再9月19日真係搞得成復賽啦，目標係咁啦，咁係咪都繼續閉門㗎啦？應該都唔會有觀眾。 目前嚟講，估計都係閉門，因為大家都知道限聚令都係仲係即係兩個人係嘛？ 堂 食啊，我哋喺餐飲界啊都係兩位嘅啫。咁如果俾觀眾入場，似乎而家未能夠实行嘅系嘛？ 但若果真系复到赛啦，个赛程会唔会有调节啊？定系都按翻平时咁样去到做啊？ 我有调节嘅，因为我哋闭门作赛，我哋亦都会浓缩嗰个时比赛，即系话我哋可因为闭门作赛嘅话咧，就唔需要就某些日子系嘛？咁我哋比赛落去，咁会喺一段时间咧，譬如19日到我哋10月中下旬咁，应该已经完结嘅。 OK。另外，我想问下啦，即系都关乎到收入问题啊。以往你哋都关注有几多观众入场添噶，咁而家就直情去到零添，可能会。咁你哋点样维持你哋嘅收入啊？ 咁当然呢个系冇办法嘅，因为整个疫情下，大家都蒙受好多损失嘅，经济嘅损失肯定噶啦。咁但系问题，我哋而家首先亦都要令到我哋个球会能够复赛，咁啊啲球。職業球員能夠開始復工，即等於係嘛？咁呢個都係首要嘅，係嘛？咁我哋當然防疫亦都係重要，係嘛？ 好。如果翻翻嚟啊，想問多句啦，會唔會停咗訓練啲水準都會受到影響啊？啲球員。 咁當然而家我哋希望能夠操翻起佢哋，因為足球員嚟講都係要經常鍛鍊操練，先至能夠有狀態嘅。咁我哋希望能夠盡快能夠回復到佢哋嘅狀態，係嘛？ 如果大家想睇咧，可以点样睇到啊？喺 睇我哋有啲网上 直播啊，或者網上嘅播映啊，我哋都會繼續參考嘅。 嗯。啊OK， 好好，咁多谢佩君奇先讲咗你嘅諗法啦，就係、是、政府应承呢就俾四个场就俾返啲职业球会呢就可以去做练习，咁而家期望都係9月19号就可以开返港超，不过闭门作赛形式嘅。咁大家点睇，大家讲下172311，多谢之前呢就足总主席佩君奇呢同我哋讲咗佢嘅諗法啦。好，呢个时候又请到个专家一齐倾下先，请嚟有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一齐倾下噶。早晨，许树昌教授。 系早晨， 不如又讲讲对于今次政府话放宽一啲措施，你觉得个力度时机系点咧？晚市堂食延迟到10点啊，开翻一啲场所，你点睇咧？ 今次佢都系比较谨慎啲咁样放宽啦，咁因为始终喺食肆就之前嗰个爆发好犀利， 嗯， 咁而家都暂时维持系每台两位就褪多个钟，咁呢个都算稳阵嘅。咁、 嗯、 其他嗰啲業界都要俾佢生存翻啦，因為如果你要等到嗰個零確診咧，我相信仲要等好耐嘅。咁所以佢嗰啲健身室啊，另外係一啲即係室內嘅運動嗰啲開翻咧，呢、這個都係呢、這個都係穩陣嘅。 嗯嗯嗯，有好多 人數啦， 有好多業界都想可能人數放先至緊要啊，而家仲係限兩個人一台啦。你覺得咩先係幾時先係時機可以放四人一台咧？ 嗱，咁兩人一台都係啱行咗一個禮拜鬆啲啫。咁、嗯、我相信佢等多一兩星期，如果都冇相關爆發咧，應該都好大機會係去到四位嘅。 嗯嗯，之前提嗰啲措施，譬如你都提過，係咪可以分人執台上菜啊？另外每小時換氣幾多次啊？嗰啲係咪都難做？而家都見到。 其實我大酒樓應該就容易嘅，因為佢分開一日人手比較多啲，分开人执台同埋呢个出餐咧，就净系稳阵啲嘅。但系啲细嘅食肆咧，就可能难啲做到。咁换气嗰度就好多嗰啲酒楼都未必系短时间可以做到每小时换六次嘅。 嗯， 咁变咗佢哋尽可能，如果系可以即系添置一啲高效能嘅空气过滤嘅机器，咁都会有帮助。 嗯，另外今次咧就有啲處所都放翻啦，咁有啲放，有啲唔放啊。我想問放邊啲唔放邊啲，有冇同你專家傾過啊？政府 咧？今次冇嘅、嗯，因為我哋唔係話每時每刻都開會嘅，咁好多啲決定係政府內部可以做到嘅。 嗯，咁、我問下你點睇咧？不如又好唔好？佢今次有啲放，有啲唔放，健身中心放，遊樂場所有啲放啦。咁但係遊戲機中心又唔放嘅，跟住麻雀嗰啲又唔放。咁你見唔見到當中？啲風險係咪都係按翻風險嚟揀咧？你覺得？ 我相信佢係跟翻以往嗰啲爆發記錄啦，即係譬如如果你係卡拉 OK 嗰啲夜店嗰啲風險又高啲噶嘛。 嗯。 咁嗰啲一定係會後少少。 嗯嗯。 咁相關嘅，譬如你健身室曾經都有，咁但係你而家限翻人數啦嘛。 嗯。 咁、另外嗰啲打羽毛球啊网球嗰啲人数好少㗎嘛，咁身体接触机会亦都唔多，咁呢啲比较安全啲，咁咪放先囉。咁我相信都呢个都合理嘅。 游戏机中心呢佢今次冇放㗎，危唔危险戴口罩打机。 游戏机中心好多时候可能会有人群聚集，你又未必知㗎喎。 嗯。 有啲係落喺地牢㗎嘛，我见有啲经过喺旺角。咁你人群啲空气冇咁流通喺地牢。 嗯。 有时可能人多啲你都唔会监察到㗎喎。 嗯，咁就但好多處所都係靠大家啲職員做噶啦，嗰啲譬如桌球室咁嗰啲，而家放你都有時都難睇噶呢度。 係，我相信佢會逐步嚟啦。如果嗰個數字繼續下跌，即 keep 住單位數字再跌，咁來歷不明嗰啲最越少越好啦。咁琴日都有啲擔心，琴日八個個案， 嗯， 全部本地都有一半係來歷不明，所以都有啲變數。 嗯嗯，另外咧就佢讲到体育场所啦，如果开翻嗰啲咧，都要大家话除咗淋浴之外咧，其余时间都应该要戴翻个口罩嘅。你系点睇呢个要求咧？系咪都必须？因为室外嗰啲，譬如有时你跑道，咁而家跑道理论上听咁讲都应该要运动场跑道都要戴翻口罩啦。但你变咗出去海边跑咧，而家喺个口罩令之下咧，又可以豁免嘅，即系做紧运动嘅时候，你点睇咧？呢个戴口罩呢样嘢？ 室外如果戴口罩做運動都幾辛苦嘅，而家個日日都係好熱天氣警告嘅，33、34，咁我相信你只可以做啲輕量運動，如果要戴口罩。 嗯，咁但係佢而家譬如喺一啲運動場嘅跑道都開翻啊嘛，理論上都係要戴口罩，嗰啲都即係都好開放啦，成個運動場嗰啲係嗰啲跑道都係室外咁噶啦，其實。 如果係咯，照計，如果係户外嘅話，如果係又限咗人數咧，就似乎可以放翻鬆啲，我覺得。 因為如果你戴住口罩跑係好辛苦噶嘛。 打網球咁咧，譬如室外場打網球嗰啲，戴住口罩都辛苦嗰啲咯。 咁可能練下猜波先啦，咁我都冇運動。 O、okay. K， 好嘅，所以你見唔見到個一致性咧？你覺得呢啲畫法會唔會都難跟咧？市民想跟咯。 咁佢都係即係逐步嚟啦，因為始終而家唔係零確診啊嘛，咁你又好難怪佢話唔會一次過放曬嘅，咁梗係即係穩陣啲嗰啲咪放先咯。 嗯嗯，好啦，另外咧，我想讲下全民检测方面啦，而家一路做紧啦，但系睇个数，头先局长讲，暂时到今朝就82万人啊登记咗嘅，你点睇个情况咧？ 哦，咁而家都嗰个网上预约仲系开噶嘛，咁希望未参加嗰啲继续多啲人参加咯。咁我琴日前日都有去元和道嗰个体育馆，琴日个反应仲犀利，琴日开晒10个摊位都做到唔停噶。 嗯。 反而第一日咧就去到1点嗰个时段咧就静一静吓，咁琴日反而系仲多咗人去。 嗯，所以感觉上个趋势上升紧系咪？即系你 系啊系啊系啊，琴日系比较忙嘅。 嗯嗯，会唔会需要延长咧？喺你角度应该而家都过咗几日啦。 我估计喺嗰啲旺区咧延长机会都高嘅，因为佢有几区嗰啲已经连续7日都 book 满咗噶啦。 嗯。 咁所以我相信啲黃嘅區域咧，政府延長機會都高。 嗯嗯，嗱，而家嘅數就暫時82万人登記啦，咁最終應該都有好一部分會出席翻嘅呢個。咁但整體計落去啦，可能再數落去100多万，可能100几万。咁呢個數又點樣咧？如果真係去到咁樣嘅話，定係要去到有冇一個指標去到幾多先至叫做有代表性嘅呢啲？ 哦，只可以話越多越好嘅啫。 嗯， 而家都唔到我哋控制嘅咧。希望越多人参加，咁就越容易系即系揾到嗰啲隐形传播链出嚟咯。因为始终第三波由7月初到而家都就嚟2个月啦，都未去到零确诊。咁咪趁有呢个机会参与嘅话，咪睇下揾到边啲系带病毒隐形传播链，佢自己唔知嘅。咁希望可以快啲截断个传播链。 嗯， 越多越好啦。 嗯。暫時就話，我見下有數字就話49000個樣本咧，就已經完成咗化驗啦、那個數字。咁但係就未聽到因為咁樣而造成一個感染啦。呢、這個比率你點睇咧？其實你估計會揾到幾多隱形嘅出嚟嘅咧？ 我都好難估嘅。你40000几个樣本都未，即係佢做嘅人就唔止噶啦嘛，已經。 嗯， 係啦。咁其實佢而家出報告都快嘅。譬如我前日朝梁卓偉教授幫我攞咗樣本之後，我琴日10点已经收到短信话阴性， 嗯， 即系差唔多系24小时松啲已经出到报告啦，应该。 O、okay, K， 好 啊， 好嗱，另一个咧又想关注一下，就头先都同阿沛君琪倾过咧，就关足总嗰度咧，就目标就希望就系、是。做翻9月19号咧就開翻港超就閉門嘅，咁而家咧就有一啲嘅球場，4个球場咧就俾翻啲職業球員咧可以去練波，不過有個附帶條件啊，啲職業球員去練波咧就要平時都要自我隔離嘅，咁就俾翻佢可以喺嗰度練波，穩唔穩陣啊？呢、這個安排你覺得？ 咁啊，如果佢有自我隔離，再加埋我相信佢亦都會嚴翻有冇係咯？如果有嚴咗都安全嘅。咁而家你睇波就算歐洲賽都全部都係冇觀眾噶啦，都係閉門噶啦。嗯，咁嘅佢始終佢哋係職業嘅，都應該盡可能俾佢哋開翻嘅。 嗯 ，OK。嗱，另外頭先阿許柱昌教授你都提到香港個疫情嗰度啦，暫時就見尋日個數啦，8个个案，4个源頭不明嘅數字就低，但比例就高嘅源頭不明嗰度，點睇個形勢咧？係咪有機會都仲會反覆咧？ 啊，係啊，所以大家就唔好咁快鬆懈，因為雖然睇落去好似跌緊啦，而家去到單位數字啦，咁但係計翻嗰個來歷不明嗰個比例咧，都係有啲偏高嘅。咁來歷不明，咁我哋唔會揾到佢個緊密接觸者噶嘛，咁所以佢有可能係喺社區嗰度再擴散，咁所以都係嗰啲防疫措施都係唔可以話咁容易即刻鬆懈。 嗯嗯，不過睇翻尋日嗰啲個案裏邊有兩個個案比較大家多關注，就是、旺角維景酒店嗰度有兩個唔識嘅男人就住喺同層嘅，但係都一齊話確診，一個咧就係、是本地人嚟嘅，一個咧就係、是、去過外地翻嚟嘅時候做隔離嘅時候嘅。你點睇呢個情況咧？兩個有關係嘅機會大唔大呢？ 如果同層嘅話，佢有關係機會都高，因為你都搭 lift 都係同埋嗰層嘅，撳掣都同埋嗰個掣，等 lift 又係嗰度，咁都相關機會都高嘅。咁佢衞生署可以從佢嗰個樣本嗰個基因排列嗰度可以睇一睇係咪一模一樣嘅，可以追溯到應該。 嗯，咁但係喺防疫措施方面，我哋有冇啲嘢需要改善咧？見到呢個個案嘅話？ 嗱，呢啲個案咧就因為喺酒店喎，咁你真係佢可能係喺社區受感染，跟住再翻酒店噶嘛。 嗯， 跟住可能其中一位傳咗俾另外一位，咁其實都係我相信都係反映到係社區有傳播鏈存在咯。 嗯，即有啲嘅講法就話啊，不如咁啦，會唔會香港可以揾一啲特定嘅酒店，就俾嗰啲海外翻嚟嗰啲人強制檢疫嗰啲，就淨係住嗰啲酒店，咁就分開啦。咁嗰啲酒店就唔好收本地客嘅，咁就唔使驚咧。有啲本地客又可能因為咁樣而染到即外邊咁樣帶翻嚟病毒，呢啲得唔得咧？覺得 概念上就得，不過啲酒店佢肯唔肯制先得嘅喎，因為你俾人即係俾人標籤咗係專收嗰啲海外翻嚟，可能風險高。咁跟住會唔會影響佢日後嗰啲其他住客又唔會去咧？咁樣，你都要即係人哋個集團同意先得噶嘛。 嗯，有啲就話即係我見有啲之前有啲議員啦，都去聯絡啲酒店啦，即係話如果成間酒店包咗佢，政府話包咗佢嗰啲，有得諗嘅喎，有啲制嘅喎呢個。 係以我所知係有部分酒店而家已經做緊係喺機場 check 咗之後冇事嗰啲，咪去做檢疫咧。 嗯， 有幾間其實已經做緊嘅。 嗯， 但係你話如果要揾大量嘅专收海外翻嚟嘅，咁呢个就要再揾嘅。 嗯，所以即系理念上系好嘅，但系操作起嚟有困难啦。你嘅分析就系、 是，系啊，因为嗰啲酒店东主佢唔知制唔制嘅嘛，你专收嗰啲高风险嘅个案。 OK， 好，咁多谢许树昌教授先同你倾到呢度，多谢你嘅分析啊。许树昌咧就系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亦都系政府抗疫督导委员会嘅专家顾问。電話87231，歡迎大家繼續打嚟傾下。頭先講緊咧都好多有關抗疫嘅措施，因為嚟緊聽日就會放寬啦。堂食去到晚上十點，有啲嘅措施，有啲嘅處所就會放寬嘅。當中譬如健身中心啊，有啲嘅體育場所又會放寬，有啲又冇放。大家點睇？大家一齊傾下。187231。 仲有一兩陣驟雨，天氣酷熱，最高氣温大約34度。稍後局部地區有雷暴，吹微風。展望听日仍然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明报报道，政府昨日公布星期五起进一步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包括延长食肆、晚市、堂食去到十点，容许健身中心、按摩院和部分室内外的体育处所有条件重开，为期7日，去到9月10日。但是仍然有不少处所是要继续关闭，包括卡拉 OK、 夜店等等。有业界就批评政府的决定不公平。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解釋，現時的疫情未完全回落，社區仍然有源頭不明的個案，政府要平衡防疫和市民需要，形容放寬措施是一小步。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就說，如果未來一至兩個星期之內未有涉及食肆的爆發，食肆每台人數可以增加到4個，但是入座率就不應過半。明報報導。 蘋果日報報導，普及社區檢測計劃截至到昨晚八點，有798,000人參加預約登記，約佔本港人口10%多。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指，市民如果希望到日本等地方外遊，越多人參與全民檢測就越好，有助港府同相關國家商討旅遊氣泡的安排。蘋果日報的記者在前日完成檢測，並且在昨日朝早收到陰性檢測結果短信之後，下周隨即使用同一個身份證號碼和電話號碼成功預約下星期日再次檢測。換言之，市民可以重複接受檢測，或者有機會出現做數的情況。《蘋果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新型肺炎確診數字再度回落去到單位數，昨日錄得8宗個案，全部本地感染。旺角維景酒店有2名住客染疫，其中一個人是7月底由台灣抵港的退休人士，早前已經是完成14日檢疫，繼續住在酒店等候返回內地。另一名有長期病患的住客在酒店昏迷送院後不治。卫生防护中心发现2名住客住在同层，但是互不认识，会安排酒店员工以及同层的其他住客检验。东方日报报道。 信报报道，特首林郑月娥日前表明香港没有三权分立，并且完全支持教育局局长杨润雄有关的讲法。大律师公会昨日发表声明表达关注，认为有关言论没有根据，亦都偏离法庭案例，令到公众揣测政府在现行宪制和法律框架下究竟是怎样运作。公会指出， 行政、立法和司法的权限和功能已经在基本法第四章清楚界定。声明提到，林郑月娥提出的两项观点，包括特区权力来自中央，以及法院处理法律而非政治问题，都不能够支持本港没有三权分立的说法。立法会前主席曾玉成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说，三权分立和行政主导两者并没有抵触，但亦都听过有内地意见认为提出三权分立的人目的就是要否定行政主导。信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升小适龄学童的人数自从去年起连续两年下降，明年预料略为回升至到大约59,000人，按年增加3,500人。教育局昨日公布明年九月小一入学的资料，全港的小学提供超过24,000个自行分配学额，近半校网包括名校网学额维持不变，但是北区和南区等四区一共11间受家长欢迎的学校，明年九月就改为小班教学，令到北区的个别校网学额减大约7%，导致到学额竞争更为激烈。经济日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政府推出的100%担保特惠贷款计划将会获得优化，加强支援中小企。据了解，工商界建议优化计划贷款额公式，将计算人工和租金6个月的总和放宽去到12个月计，但是贷款上限加码到800万元的建议，成事机会不大。星岛日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经济日报的社评说，疫情持续，限聚令难以全面解禁，部分行业面临生死存亡，港府的财政储备大减，难以无止境支援，企业就更加需要自救。社评说，受影响行业同时要尽快制定防疫指引，加强防疫措施落实执行，减低交叉感染的风险，确保重开之后不会爆疫，才有条件争取进一步放宽。经济日报社评。 《東方日報》政論說，一個社會是否文明，可以看他對待動物的態度。從律政司放生涉嫌虐殺動物的疑兇輿論沸騰，就知道香港不是不重視動物權益，而是律政司從中作梗，放生成癮。香港距離文明社會已經越來越遠。政論說，律政司必須向公眾解釋，港府更加需要加快修訂保護動物條例，修補漏洞，提高罰則。《東方日報》政論。 《蘋果日報》的評論就說，對香港政府來說，721事件的殺傷力在於政府是否扮演不光彩角色，描述為兩幫人馬的毆鬥，扭曲真相，混淆是非。高級警司陳天柱胡言亂語，逼得警務處處長鄧炳強要出來澄清。評論質疑，如果陳天柱的講法不能成立，找部林卓廷的法律理據何在？難道就不需要向公眾交代？《蘋果日報》評論。 文汇报社评话，反对派长期混淆视听，即非成事，鼓吹在香港毫无宪制根据的三权分立，目的是不承认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否定本港通过特首负责制体现的行政主导政治体制，企图将香港变成立法、司法完全脱离中央管辖的独立政治实体，违背香港宪制秩序的本质。文汇报社评。 日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较早前大埔公路去城隧之路啦，近住美林村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咗啦，唯一行车线已经解封。咁就系大埔公路去城隧嘅之路啦，近住美林村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啦，唯一行车线解封。另外咧，青山公路深井段去翻九龙方向咧，近住深井就曾经有交通意外嘅，清咗场噶啦。咁而家只系一带车多，就系青山公路啦，去翻九龙方向近住深井的交通意外清了场，而家一带车多。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进化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车龙长少少，排到东九龙政府合处。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只是近收费广场对开车多，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去到电话机楼。 路面方面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另外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观塘道嘅油塘方向九龙湾港铁站一段咧亦都系繁忙。喺新界啦，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最后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过两红桥面来回，东区走廊杏花村方向小西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嘅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唔可以洗手，双手又冇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一起走过。 所以我有阵时觉得人生好得意咯，本来谂住翻嚟赚一赚钱，再去读书，点知突然间条路好顺，遇到好多戏，自己又开窍，以为又好好啦，点知突然间 boom 一声，即系好似人生嘅际遇完全唔系自己可以掌握咁样咯。 今个星期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晚上10:04，杨少雄、江美仪，仲有我邓瑞文一起走过。 2020年9月3日，唐食周五起延至晚上10时，健身中心可重开。 本港多8宗新型肺炎确诊，4宗源头不明。 新一期居屋及白居易下周接受申请，乐富展览厅暂停开放。 美国预计中国核弹头数目将倍增。北京斥歪曲中国战略意图，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9:14，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千禧年代，讲紧都一啲嘅防疫抗疫措施啊。咁啊，见到堂食方面，听日开始会放宽啲啦，可以去到晚上10点嘅，不过行翻两个人一台。處所方面有啲開嘅，開包括有健身中心啦、按摩院啦、一啲嘅遊樂場所，包括陪桌球室啊、保齡球場啊。體育場所方面，室內嘅有羽毛球場、乒乓球場、網球場、高爾夫練習場、攀石場等等；室外嘅運動場嗰啲跑道啊、網球場啊、高球場啊、草地滾球場啊、射擊場啊、單車公園。海上活動中心包括遊艇、獨木舟、龍舟、蛙艇呢啲都開嘅，不過有啲條件啦，當然。咁另外有啲就唔開嘅，唔開嗰啲繼續關閉，有泳池、足球場、遊戲機中心、浴室、派對房間、卡拉 OK、夜店或者夜總會、麻雀、天狗、灑落處所同埋溜冰場呢都係唔開嘅。講下你嘅睇法，7872311，聽下先。有啊，何女士打上嚟7232311㗎，何女士你好， 係你好， 早晨何女士，係你點睇啊？ 早晨，我想講咧，防疫咧最緊要咧最基本係治未病，即係話喺個源頭嗰度咧就要。每个人要强身健体，咁、所以呢游泳池呢不但唔可以关，仲要继续开。点解呢？因为呢我哋呢个游泳池呢个传染个风险好低㗎。点解？因为呢嗰、那个水里面呢係有消毒㗎，有氯气呀、臭氧咁。喺空个水里面呢比空气呢係难传染好多㗎。咁此其一啦。第二呢就是游泳呢班即係爱好嘅人呢好多好多长者嘅。咁呢班长者呢基本上係好健康，即係譬如我咁啦，我20年都唔使睇医生啊，又冇伤风感冒。咁但係呢一关咗之后呢就周身痛，即係、即係弱咗好多。咁呢嘅尤其是呼吸系统呢个人都係好强嘅，因为游水嗰啲人呢即係个心肺啊同埋抗疫嘅能力。咁如果咧嗱，我哋呢班好强壮嘅长者咧个人数，如果搞到佢病翻咧，咁你咪走去入医院，咁咪又增加个医院个负担啦。即系唔病都整到病。咁另外咧就系、嗰啲泳滩咧，其实都要开嘅，即系而家封咗啲泳滩啊，同埋嗰啲室外嗰啲游乐场啊。 公園嗰啲設施都封埋人哋。咁啲小朋友呢，我真係好慘啊，我睇到啲幼稚園嗰啲小朋友呢，哎呀困住咗嗰啲嘢。咁佢哋已經係冇學返，成日要喺屋企，咁一日打機。嗰間屋好細嘅就香港係咪，出去唞下都唔得，玩下都唔得，真係好多呢搞到呢近視大增啊，掛住即係只可以打機係咪，咁你所以一定要俾佢哋去返圖書館，俾學任俾佢返，咁去返去公園行下啊，去返去外面沙灘玩下，咁應該呢個呢係最基本嘅防疫，因為呢防疫呢最緊要係治未病同埋呢強身健體先係根本，冇人去成日響個末流嗰度阻截阻截。 但而家就政府決定啦，就揀咗一啲得一啲唔得啦，頭先你講游水嗰啲唔得啦，咁但係會唔會換啲其他開放嗰啲做下，可唔可以揀到啊何女士？ 可以啊，其他咪圖書館囉。又唔知有冇开啊？好似冇喎。 我都要逐个查翻先，今次都比较要睇清楚。 因为图书馆咧，小朋友真系惨啦，读书已经系冇得读啦，仲要图书馆都冇得去，大人都要去图书馆，譬如屋企好热好逼。 运动咧，但系运动方面会唔会拣下其他运动？有啲开翻嘅， 已经开咗啦。嗰啲即系接触距离好短嗰啲，但系咧，譬如有一啲浴室咧响。運動場那些一定要開給那些人去沖涼啊，那些怎麼無瓜可歸那些啊，好慘。 Okay, 搞到他們又病埋，那就又是仲衰。 好嘅，好多謝何女士啊，強調運動的重要性啊，期望泳池可以開翻嘅。聽完何女士之後，仲有黃太啊，黃太你好。 是早晨， 早晨，黄太，请讲。 我是想讲咧，其实而家政府就算做咁多，即系佢有好多法例咁样啦，咁或者好多嗰啲即系叫做加辣嗰啲措施咧，其实都唔系冇用嘅，因为如果你唔去执法咧，系嗰啲人根本啊，呢个社会里边其实系有一班人佢真系唔理你噶，即系其实好似嗱，我举例，我琴日一成日一个行程咁。我落街已经是经过那些公园啊那些呢，是大班人坐在那里不戴口罩的。咁然后上到港铁，你每一卡车里面不是成架车，如果一架车有十卡咁样啦，其实每一卡车呢都有一个人都仲会唔戴口罩的。咁又冇人理啦，港铁又唔理啦。咁然后跟住去到戏院我入去熄咗灯㗎啦嗰时。咁我仲見到有個男人除低個口罩，而佢前面正正前面係坐住兩個人嘅。咁我梗係勸喻佢啦，咁佢都戴翻。咁然後出翻去啦，經過嗰啲商場嗰啲食肆啊，咁嗰啲 coffee shop 啊嗰啲咧，你 suppose 係話食嘢就除口罩，即係唔食嘢啊，唔係食嘢嘅時候戴翻口罩。其實大部分人喺嗰啲食肆裏面 coffee shop 裏面係唔戴口罩。跟住入到銀行。是已经银行间了一条条，即是不知一米距离那些啦，那些人都不理的，其实都不排的，即是不会跟着你一米一米，他就总之他喜欢站在你前面，站在你后面，站在你后面的了。 即是贴着牌啊，还是？ 是的，一尺距离都没有，又是要劝喻的，你只要航望线，麻烦你站回后面，这样。是的，那跟着又落到去港铁啦，一样是。你基本每一卡車是起碼有一個不戴口罩的，或者他講電話呢就噗一聲拎開個口罩。然後去好啦，返到屋企附近啦，咁喺嗰啲海濱啊嗰啲度散步啦。咁你雖然話而家已經係話佢跑步啊做運動可以唔戴口罩，但其實呢第一佢哋唔戴口罩，咁你唔係成全部人都係跑步㗎嘛，咁我哋有啲散步嘅，咁你成日呢就有啲嘻嘻嘻嘻嗰啲人呢就喺度即係唞氣嗰啲咧，就喺你身邊經過。咁同埋咧，就係、是、亦都有好多人咧，就喺度搏大帽啦。就佢根本佢就唔係跑緊步，唔係做緊運動嘅，佢都除曬個口罩。即係所以，我覺得而家即係你，我冇聽過話有執法咯。冇話到話啊！你真係揾啲人出嚟，你話殺雞儆猴又好，咩都好，去係啦，去捉下佢哋，罰下佢哋。咁即係你咁先有用㗎嘛，如果唔係你講冇用㗎。 OK, 多謝晒呢位聽眾黃太啊，加強執法重要性，舉咗好多生活上見到嘅例子啊。大家又見唔見到啲畫面呢都可以帶你一齊傾㗎喎 ,1872311,1872311。另外呢就揀邊一啲嘅處所開放，大家都可以講下你嘅睇法㗎。 而家電話旁邊就請位嘉賓傾下先，請嚟有持牌遊戲機中心商會嘅秘書羅小姐一齊傾下噶。早晨，羅小姐。 早晨你好，主持你好。 系啊，头先讲到有啲处所开，有啲唔开啦，游戏机中心就冇得开嘅，你哋点睇啊？ 咁我哋听到呢个消息，我哋业界当然系相当之失望啦。吓、嗯，咁、因为咧，即系其实即系较早前，其实即系各方都有联络过我哋嘅，同我哋即系沟通一下一啲关于嘅防疫措施。咁喺简短嘅谈话内容入边，我哋亦都系即系清晰讲咗，我哋系可以完全配合各方嘅要求嘅。即係去恢復營業咁樣嚇，咁、所以我哋滿以為咧喺25號嘅結束之後咧，其實我哋已經可以開始係可以即係有條件下去恢復營業嘅。咁但係無奈地兩次嘅公佈咧，我哋亦都係要仍然繼續關閉。 嗯，佢有冇話有啲咩要求啊？嗰陣時同你傾嘅時候，政府話 咁嗰個談話內容其實好簡短，就係因為其實佢都説明咗我哋上嗰一輪嘅有條件恢復營業嘅時候，我哋嘅即係處所啊嗰啲業界都做得好好嘅，佢哋都好滿意嘅。只不過就係話提到話一關於嗰啲嘅人數啊，因為嗰個叫做即係限聚嗰個人數嗰、那個嗰、那個規限啦，可以咁講。咁但係呢方面其實我哋係冇問題嘅，因為喺較早前我哋4月3日向局方有個非正式會議嘅時候，我哋亦都提到我哋願意係將啲較為大型嘅遊戲機咧減到去3至4人去使用，亦都可以能夠將嗰個室內招待客人嘅人數比正常嘅一半。咁所以其實我哋係完全可以做到嘅。譬如我哋一啲8人嘅遊戲機，我哋可以減到係4個人都可以嘅，我哋都係接受嘅。我哋亦都能夠做得到嘅，絕對。 但係會唔會聚人嗰啲咧？有時一個人打機打得叻，後面有人圍住睇嗰啲。 哦，依家已經唔係當時嗰啲年代㗎啦，可能即係依家即係可能局方亦都比較忙，未有即係去遊戲機中心度視察過啦咁嚇。咁、其實依家都唔會，其實依家大基本上都係一人一機咁樣玩嘅。咁、我哋亦都做咗好多啲間距距離啊，或者有效隔板啊咁樣。其實所有嘅防疫措施我哋亦都做得好足嘅。咁上次恢復營業嘅期間咧，咁我哋即係因為牌照部亦都會有例檢嘅，即係例行去巡查我哋啲場所，其實亦都係口頭上去讚嘅，即係認為我哋做得真係好好咁樣嘅。咁亦都坊間好多媒體都有去拍攝啊、相片啊或者直播啊，咁都睇得到我哋係有做足我哋嘅防疫措施咁樣嘅。 即係聽你咁講，其實冇乜機會聚人㗎啦，而家係咪啊？即係。 是啊，不会的啦，是啊，因为大家都会投入玩自己那个游戏，可以这么讲下。 但会不会有些机多人一起玩的那些会不会近的那些？ 嗱，嗰啲咧其實係好少部分，咁而嗰啲機咧都係較為大型嘅，咁即係一張大嘅台，可以係講兩張麻將袋還要大嘅，咁、而佢哋個位咧係固定咗嘅，係有個距離嘅，係、因為一定要喺翻嗰個那個位嗰度先可以去進行嗰個遊戲嘅，即係我哋講嗰個裝置啦咁樣，咁、所以其實佢哋本身已經有一個即係規限咗佢哋個距離嘅。咁、而我哋亦都可以將佢揀咗做4個人啦，咁所以嗰個距離就更加闊啦。咁同埋甚或乎我哋亦都可以做一啲嘅有效嘅隔板，係啦，將佢哋人同人中間有個即係安全嘅距離咯，可以咁講。 嗱、即係咧你講到咧就同一時間聚人流機會唔細啦，呢、這個明白嘅呢、這個。咁但若果係前後咧，會唔會即係人流好急，一部機可能3分鐘一個打完，下個又打5分鐘，跟住又7分鐘又換一個，嗰種前後嘅傳播風險又點樣控制咧？可以。 嗱，咁首先咧，就其實咧，就呢啲情況係好少會出現啦，係好少嘅啦。咁、而我哋亦都咧，即、係我哋嘅員工咧，亦都係每一個客人咧，去玩完佢嗰部遊戲咧，佢係會即時咧去做一個清潔嘅、清潔消毒，咁然先之後先至等下一個客人，即係並唔會有嗰個接住嗰個情況出現嘅。現時嘅遊戲機中心絕對唔會有呢啲咁嘅情況出現咯。 好，不如又講講業界而家其實前後停咗幾耐都數唔到啦，有幾多？ 嗱、我都真係我就數到啦。 係幾多？ 由第一輪嘅3月28日至到5月7日，咁啊41天啦為期。咁、去到第二輪嘅7月15日啦，直至到依家所講嘅有效期去到9月10日，其實係58天，總共係合共係99天嘅，係已經係超過3個月嘅停止營業㗎啦，已經。 咁而家你见到业界情况点啊？做唔做有冇啲做唔住啦？已经 真系好艰难啊！咁因为依家其实见到即系许多业界咧，已经即系有去借贷交租啊，支付薪金嘅情况出现啦。咁而亦都由于咧，即系我哋 游戏机中心嗰个经营嘅成本都好贵嘅，因为我哋嘅经营模式有十部及几部机到三百几部机不等嘅，所以佢哋嘅租金咧系涉及由10万至到30万不等嘅。 嗯， 咁员工亦都系由即系可以讲系起码有5至20人不等。咁變咗，其實佢哋嗰個即係經濟負擔係相當之重咯。咁而亦都要佢每年嘅牌費啦。嗱，打個比喻就係話，因為每一部機係535蚊一部牌費嘅。 嗯。 咁如果300部機其實已經係超過16万嘅一年嘅牌費嚇。咁、而期間咧，亦都有一啲嘅電子產品嘅損耗啦，因為喺唔正常運作之下嘅，亦都受到即係潮濕啦。即係濕度嘅影響啦，嗰啲遊戲機啊，所有嘅電子產品已經亦都係即係接連出現一啲嘅故障， 嗯、 即係要更換零件啊、配件啊、電腦板啊，甚至乎主機都要去更換。咁呢度亦都涉及一筆嘅唔正常嘅維修費用啦嚇。點解話唔正常呢？因為如果我哋日日去開嘅，其實嗰啲嘅損耗我哋反而容易掌握到嘅、 嗯。 但係依家喺呢幾個月入邊嘅停止營業咧，喺呢啲係不正常嘅情況之下咧，我哋都係評估唔到嗰個損失嘅。咁、而至於你話提到話有冇一啲即係之前唔住，其實業界咧都好努力咁樣即係撐一日得一日啦。因為始終咧都係有一班嘅中高齡嘅員工喺度我哋嘅就業啦。咁變咗其實佢哋都希望即係盡量去撐。咁但係無奈地我哋其實唔依家係陷入咗進退兩難嘅局面啊。即係我哋唔係話拉閘退落嚟就可以咁簡單，因為我哋有租約。 嗯、 因為知道有一啲業界咧，其實喺舊年年底，其實已經先頭有啲係續咗新租約啊，即係有依啲咁樣嘅情況出現。咁試問佢哋係咪可以咁樣拉閘就可以退落嚟咧？ 嗯， 我諗唔係咁樣咯，因為都係要有一個租約嗰、那個即係個限制喺入邊。 OK， 咁、所以之前政府有啲措施啊，有啲保就業計劃等等嗰啲，幫唔幫到你哋啊？防疫抗疫基金嗰啲？ 嗱，如果咁樣講咧，嗱喺政府喺四月八號公布第二輪嗰個資助每一間遊機中心10万嗰度咧，當時我哋係首次咧得到政府第一次嘅資助嘅，即係我講我哋個行業啊，係第一次嘅。咁嗱當其時嘅10万啦，咁講翻四月八號嘅，咁但係其實我哋嘅停業係去到5月7号噶嘛，咁所以其實第二輪嗰、那個資助咧，其實應該唔包含接住落嚟嗰啲嘅停業啦，係咪？咁再者就係10万根本就係幫唔到幾多啦，可以咁講。即係頭先亦都有提過嘅租金嗰個資助，呢度唔再重複啦嚇。咁、至於保就業嗰度咧，就係、是當然啦，係都真係可以幫到嘅。咁特別係嗰啲即係65岁之前供緊強積金嘅僱員啦，咁嗰啲係可以嘅。咁但係喺上次嘅櫃台嘅訪問，我都有提到一個保就業嗰度係未有涵蓋嗰啲65岁或以上。已經復回嗰啲強積金嘅僱員， 係 呢、一部分， 呢度都要再諗諗。不過時間所限啦，唔好意思啊，羅小姐，同你傾到呢先啦，都係了解到即係業界情況。羅小姐咧就係示範遊戲機中心商會嘅秘書。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9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截至今朝早8点，超过82万人已经预约登记普及检测计划，首日有126000多人检测。截至昨晚，49000个样本检验完，未有诊断结果数字，如果是阳性，要再复检。陈肇始重申期望市民尽量参与，认为有助了解社会整体感染情况。政府听日起再放宽部分社交距离措施，包括堂食延长至到晚上10点。陈肇始话是市民需要，但是现阶段未有条件放宽堂食人数，因为仍然有源头不明个案。被问到私人健身中心可以重开，但是政府辖下健身室不开放。陈肇始相信康文署有考量，有新措施会公布。至于做运动的时候戴口罩的要求不一致，他说要根据风险作出平衡。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医学院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认为，政府最新的社交距离措施比较审慎和稳阵，是逐步去做， 相信等多一至两个星期，如果没有再爆发，食肆堂食很大机会可以放宽至四人一台。对于至今有82万人预约登记普及检测计划，许树昌说估计延长旺区的检测机会高。被问到需要做多少检测才有代表性，他说只可以说越多越好，希望更多人参与，找到隐形传播链。另外，旺角维景酒店有两名住客确诊，许树昌说患者住在同一层，有关联的机会高，卫生署可以从样本的基因排列去追溯。足总主席贝君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目标在今个月19号港超可以恢复比赛，预计一个月之内完成赛事。他说昨日向民政事务局和康文署确认，当局允许开放四个体育场，包括足总将军澳训练中心、赛马会杰志中心、香港仔运动场和九龙湾公园，俾六支港超球队训练，但是需要有附带条件，包括球员除了操练之外需要在家居自我隔离，即球员往返训练场地需要按照特别交通安排。足总参考英超、欧洲和日韩联赛的经验，早前向当局反映有关建议。贝君奇又说，足总仍然需要和政府签订协议，而足总亦都已经就病毒检测公司作招标程序，开操前后将会为球会即球员进行检测，每支球会亦都有专责卫生人员提供协助。南韩新增195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是自上个月17号以来首次降至200宗以下，当中社区感染个案占188宗，其余7宗是境外输入，新增死亡病例就有3宗。南韩累计20644人确诊，329人死亡。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能见度较低，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有一两阵骤雨，天气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888点，跌230点，总成交金额91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98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42点，跌4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43元，跌1.5，阿里巴巴287元，跌4.2，友邦保险78.95，跌1.05，美团点评269.8，跌3元，小米集团25.1，是跌6毫，圆通速递国际是报10.98，升3.83，中国平安80.55，跌7毫，京东集团322.6，跌9.4，吉利汽车17.18，是跌4.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6.22，瑞士法郎0.912，加元1.306，人民币6.832。英镑兑美元1.333，欧元兑美元1.183，澳元兑美元0.732，新西兰元兑美元0.677。日经平均指数报23446点，升199点。港金现价报17980蚊，跌1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2.67美元，卖出1943.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两宗交通意外，七行道南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七行道南去观塘啦，近住理工大学啊快线有意外，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渡船街天桥啦，近果栏。 荃湾路入屯门方向有条支路落返荃青交汇处嘅，喺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葵顺工业中心，咁反方向出九龙都系慢车，龙尾就如心广场。咁重复多次位置啦，荃湾路入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嘅支路啦，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荃湾路入屯门，龙尾就喺葵顺工业中心对出。荃湾路咁出间九龙啦，都系慢车，龙尾就喺如心广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啦，咁由于受七咸道南嘅意外影响，咁所以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东来回方向近住司徒拔道一段挤塞，影响到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就行车缓慢，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骏景园。在九龙咯，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东区走廊杏花村方向小西湾，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前路茫茫，点搵出路啊？ 搵雇员再培训局帮下手啦！再培训局推出特别爱增值计划二，协助失业或就业不足人士提升技能，不限学历，学费全面，有成300项课程选择，设有特别津贴，每月最高5800元，企业仲可以免费包班。快啲打182182或者浏览 elb.org 了解详情啦！ 世界走一圈，中国与南海。浸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丁伟， 70年代开始咧，无论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都伸索南海嗰啲岛嘅主权。譬如话喺90年代初，有一个岛其实就系一个平方米，上面企咗一个越南嘅兵。今日中国占领咗8个岛，而家岛上面咧都开始有人住，特别系军人。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中国点点点。 2020年9月3日，唐食周五起延至晚上10时，健身中心可重开。 本港多8宗新型肺炎确诊，4宗源头不明。 新一期居屋及白居二下周接受申请，乐富展览厅暂停开放。 美国预计中国核弹头数目将倍增，北京斥歪曲中国战略意图。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1872311热线继续开放，大家可以打嚟一起谈下。刚才讲到就有关全民检测，亦都讲到有关就是我们一些抗疫措施的放宽，其中就是堂食延至到晚上10点，听日开始的，另外部分处所会开翻。听下大家意见，有陈女士，陈女士你好。 你好，早晨。 早晨，请讲。是早晨。 我想讲那个全民检测那个呢，他已经做了两三日啦。咁你要全民检测，咁你是不是应该得到那个results 嗰個結果出嚟，係咪應該亦都要開誠布公、透明啲話俾我哋聽？而家我做咗一共做咗幾多個人，有幾多個人係有幾多個個案係陰性，有幾多個陽性？你係咪要話翻俾我哋聽？同埋咧，就更加應該，譬如我喺你公布曬你有所有檢測嘅站，假如嗰個站係有陽性嘅。出嚟嘅，因为你阴性已经测咗出嚟啦嘛，而家佢话，咁你报告你阳性都已经系出咗出嚟噶啦，咁你系咪应该要话俾我哋听？而家我检测咗，譬如 A 站有几多人嚟咗，有几多阴性，有几多个阳性，咁你系咪要话翻俾我哋听？你系要讲话早啲知道，早啲去测，去可以医治下。 咁你係咪應該咁樣話俾我聽？假如如果我係喺 A 站嗰度做咗嘅，而 A 站係有確診係有陽性嘅，咁你係咪應該俾我知道？如果你唔講，我係唔知喎。如果你講咗，我咪知道。咁我自己咪可以小心啲。如果我係穩陣啲嘅，我咪自我隔離14日咯。啊，冇可能嘅。咁我咪為咗自己又好，為咗屋企人或者我自己翻工四周圍朋友都好，咁我咪自己小心啲咯。唔好去街啊，就算喺屋企都戴翻個口罩啊，唔好去。 你有冇去過啊？咁樣啊，陳女士有冇檢查？ 你讲检测嗰度啊？ 嗯， 我系冇去过嘅、 嗯。 不过我见到好多乜嘢嘢咧，我就想表达下我意见。同时咧，我想讲俾政府听，如果我要去做，我都系自己去揾私家医生做，我就唔会去参加政府嗰、那个。不过我见到有啲嘢，咁我都系香港市民之一啦、 嗯。 我虽然唔去做啫，但系我都应该讲，觉得我应该讲嘅我都讲。同埋咧，我就见到有个消息讲出嚟咧。就話佢原來嗰啲人咧啱做完咧，佢可以即刻預約下一次嘅。咁你而家咁 行一次嘅啫喎，應該行一次，行做一次啫喎，呢一次係。 係啦，但係我睇到一個消息啦，我啱啱係睇到一個消息講出嚟啦。就是话佢可以预约下一次嘅，咁、 嗯、 我其实一早已经谂咗呢个问题，不过谂住唔关我事啦，咁、 okay. 或者政府可能会有安排，咁你系咪冇可能俾佢再预约下一次？你咁样而家仲有咁多人，我谂仲有咁多人谂住会去继续会去 应该就唔俾啊嗰啲，不过多谢晒阿陈女士啊，多谢晒你嘅。意見先，咁就關注到究竟個檢測結果係點啦。咁而家暫時啊，聽到就係話做咗278,000個嘅檢測嘅尋日嘅數啦，咁有49,000個樣本完成化驗啦。暫時就未聽到話有一啲陽性嘅個案啦。不過都明白阿陳女士嘅關注嘅，多謝曬你先。再聽下另一位聽眾先，再另一位陳女士啊，陳女士你好， 早晨啊， 早晨，係請講。 我幾點嘅、 嗯啊？ 首先，關於頭先醫生講嗰、那個希望多啲酒店咧，去接收一啲將要入嚟香港而要做隔離嘅呢一個處所啦。咁、 嗯、 其實咧，政府咧去應該提出積極去呼籲，好似而家呢一個去 hard sell 呢一個全民檢疫一樣咧。咁因為其實咧，我相信好快佢哋可能就會有再即係開關，咁就恢復翻一啲國與國嘅往來。咁其實之前都證明咗啦，香港嗰、那個疫症越嚟越少嘅時候，就因為對外開放翻啦。咁所以我希望如果而家有政府嘅高官聽到嘅時候，唔該你哋。香港是一個開放型的社會，是咁如果佢要歡迎人入嚟嘅話咧，唔該佢哋先去檢測，先去隔離先。 嗯、 如果係證明自己清白啦、安全啦，就可以俾入嚟嘅社區裏面咯。呢個係我第一嘅。咁所以點解進陽村可以強制的去做隔離檢疫村，而點解政府又唔帶頭去呼籲啲酒店？因為而家佢哋啲空置率都高噶嘛。咁、 嗯、 進陽村隔離完之後都可以住翻人咯。咁酒店點解唔得咧？係咪？ 嗯 我覺得酒店應該做得到嘅，呢個第一啦。第二咧，其實我講緊都係人性化呢三個字啦。因為高官咧就講過，因為而家要聚集人去檢疫咧，就要人性化去處理。咁但係我覺得政府嘅尺度咧好唔同嘅，有啲事情就要嚴肅要處理，一啲人性化。點我就俾個例子你啦。咁嗰一次831咧，其實我夜晚黑放工咧，其實我都喺要經過旺角，我先去搭地鐵嘅。咁嗰陣時我放工嘅時候，大概已經係9:10，都見到咧個街頭咧好緊張啊，好多著滿呢一個全副武裝嘅警察咧，就喺度執法喎。但係其實啲人企喺度啫，都係你唔使咁緊張，放鬆啲心情。我哋嘅警察咧係有呢一個權力，有呢個暴力，但係智力咧就要培養翻少少啦。咁大家放鬆，佢就唔使進行拉扯啦。唔使拉扯嘅時候，就唔會令到一個懷孕嘅婦女去跌倒啦。因為7個月嘅時候，抬咗7個月，好慘嘅。如果流產嘅話，希望而家政府高官同職員聽到嘅話，唔該你哋有權力嘅話，都有智力。仲有件事，關於呢一個裝修工人嘅。我哋工作嘅地方咧，曾經係裝修過，嗰陣時係第三波嚟嘅、 嗯。 政府呼籲所有人要戴口罩嘅。我都知人性化處理嘅時候好熱好辛苦，但係若然如果最近昨天迪士尼又出現有個中招啦，就係、是、都係裝修工人，同埋啲勞動好似上次嗰個碼頭一樣，都係一啲勞動力嘅人嘅話， okay. 如果佢咁高危嘅時候，我麻煩佢哋請戴口罩。 OK， 好多謝曬呢位聽眾陳女士啊，一系列嘅意見多謝曬你先。好啦，頭先講到不同嘅處所。 所有不同嘅遭遇啦，有啲有得開，有啲冇得開啦。頭先遊戲機中心冇得開嘅，跟住嚟訪問另一個行業啦，就嚟自健身搏擊運動業界大聯盟嘅召集人柯尊鼎一齊傾下。柯尊鼎你好， 係、hello 你好， 健身中心有得開喎、你哋 係啦， 嗯，點睇啊？你哋終於有得開翻啦， 一嚟係好遲啦，呢個決定係因為我哋都停咗五十幾日啦，咁同埋就係、開翻又係要係高興嘅，係高興嘅，但係就係嗰個條件咧係令到我哋都幾困難嘅，即係重開之後經營。 解一解啲條件點解難法啦？ 佢新加嘅條件咧就有兩項嘅，咁一項就係話做運動進行運動嘅時候要戴口罩啦、另外一項咧最難去安排嘅就係佢只可以四個人連埋教練在內。 嗯， 咁啊死火啦！咁我哋通常我哋呢啲行業咧要教班咧係佔咗大部分嘅。 嗯， 咁變咗一班咧，如果你只係俾我開四個人咧，咁以我公司為例咧，一個五千尺嘅地方咧，三個學生每一堂，咁、其實係即係會除咗咧我哋。其實個收入大減之外咧，仲會引申好多其他問題嘅、就例如啲學生可能喂你嗰個位咁少，我成日封唔到堂，咁佢會覺得哦，咁我唔玩咯，或者係我即係我如果佢好啲嗰啲，你褪俾佢咯，褪咗時間俾佢啊，唔好意思啊，因為政府個例係咁樣。咁如果有啲係喂，即係唔得啦咁樣，就我叫你退錢啦，咁其實都會出呢啲問題。 理解你哋嘅难运作啦，当然系开班嘅多啲学生好啦、但如果比对翻全港嘅限聚令，人哋二人限聚令啫，而家都放四人俾你哋、都相对嘅啫，呢啲啊，相对都算松手、对你哋算唔算咧？ 其实就唔算，因为其实咧每个行业都有唔同嘅。嗱、譬如你去饮食业咧，你两个人，咁我可能我中间架块板，因为佢哋系唔喐噶嘛，咁我可以好固定咁，中间架块板佢又可以坐多两个人。 嗯， 咁同埋咧，佢哋飲食一路落呢度都可以，即係一個做外賣啊咁樣成啦。咁變咗佢哋係有影響嘅，都好慘嘅。但係咧，我哋而家天慈鼠熱咧，就即係坦白講，冇人會願意喺出去所謂外賣嘅運動啦、第二就係我哋個場咁大個場地，我哋通常啲場地就做得好空曠，俾啲同學咧可以去做好多唔同，譬如跳舞啊，我哋打拳啊，或者瑜伽啊咁樣。咁如果你淨係俾我三個人咧，其實我整到一個場地真係～空曬喺度，佢一個場地咁計啊嘛，咁我哋點樣可以再放到其他人咧、其實我哋唔會，亦都唔會話哦，有個學生話啊，咁我出街做啦，咁我就要出街做，我要俾一個教練去 serve 一個學生，第一係咪？第二即係而家咁嘅天時暑熱，唔會有人出街，即係之前譬如外賣咁計啦，堂食咁啲要啲市民喺街度食都已經怨聲載道啦，係咪？即係我哋做運動，我講緊係一個鐘頭。即係你食嘢，可能你好快，我半鐘頭食完就再下一台，係咪？我哋唔會，我哋一堂起碼一小時，咁啊固定咗喺度，所以我哋冇得走啊，冇得走賺啊，我哋。 有冇得間開你嗰啲場地？譬如話一個場本身好大，可能做瑜伽一個老師對好多嘅，可唔可以間開一忽忽，然之後一個又望到曬導師咁得唔得㗎？知唔知咧？ 其實唔係話唔得嘅，但係你要用即係坦白講，相當大嘅工程。相大嘅工程就係你要攞，因為我哋一個場地可能講緊幾千尺嘅場地，你諗下幾千尺場地要間開一格格，你要幾大塊嘅圍板，你先可以做得到呢樣嘢咧。咁如果我哋做完啦，之後可能佢又再放寬啦，咁唔通我哋又再間過？跟住咧好啦，跟住完咗啦，哦好啦，呢個限制啊 ，OK 啦，你哋可以正式咁開翻啦。咁嗰啲板咧，咁樣點樣處理咧？又係垃圾咁抌咗佢咯喎。跟住或者唔知收去邊度？等佢下一次又再停嘅時候，又拎個出嚟，其實都可行性都唔大。你話如果健身中心嗰啲器材咧，去一間住，譬如跑步機間住咧，嗰啲反而就冇乜影響，因為佢本身咧器材係已經佔咗位置嘅，你只係中間落塊板嘅。而我哋呢類咧，中間係冇嘢嘅，好空曠嘅，好空曠咩都冇嘅。咁你去落板咧，其實幾乎我覺得就唔係咁可行啊。无论系经济上同埋实际上都唔系咁可行。 另外你哋而家系咪喺健身中心开翻啦？做运动都需要戴口罩嘅，你都系。 而家都要戴口罩嘅，系啦，而家戴口罩。 咁样跑步机嗰啲都要噶咯，系咪啊？ 系啊，都几大镬噶。 嗰啲系咯，咁嗰啲会唔会有影响你哋啲客人嘅意欲咧？ 会嘅，会有影响嘅。其实我哋都知道嘅，我哋属于一啲高强度嘅有氧运动，咁个耗氧量系比较高啲嘅。咁你戴住口罩咧，其实对嗰、那个进行运动嘅时候个健康的而且确有影响嘅。 咁我哋業界又只可以將嗰個運動內容咧就只係調，即量嘅調整咯，將嗰個耗氧量高啲嘅動作咧就會我哋會減低啲佢啦，或者係 skip 咗佢啦，咁就會取而代之一啲練肌肉多啲嘅動作，等個耗氧量冇咁大咯。咁唯有就係咁樣去度過呢個過渡期啦。 因为佢去街跑反而唔使戴喎，而家如果 系啊，我哋自己朝头早，譬如我落公园跑步，其实好多人嘅，但系唔使戴嘅，即系呢个我觉得好奇怪。 嗯，另外健身中心而家系咪康文署下嗰啲，即系政府嗰啲就都未开住啊？睇个表嚟搵。 嗰啲好似系好，嗰啲系仲未开住嘅嗰啲。 咁对你哋会唔会有啲好处咧？就将一啲原本谂住用开政府都要搵你哋帮衬你哋啦，佢会唔会有啲生意上有帮助啊？ 其實都冇噶，第一其實係兩個唔同範疇嘅。你去政府嗰啲咧，佢就預咗唔會揾教練噶啦，佢就自己喐下嘅。第一，第二坦白講啦，你一堂俾我三個，我入得幾多人啊？ 係咪？ 佢嚟話你幫襯我啦，我唔好意思，我冇位，邊度得三個人啫？ 咁所以計落條數咧，而家開得翻啦，你覺得恢復翻即係幾多成生意到咧？ 一成啊！ 嚇咁少啊！ 是啊，因为其实旺季来讲，譬如夏天来讲呢，以我们公司为例啦，一个旺季一班呢其实可以装到二三十人的。 嗯。 是啦，咁而家三个咁就即係一成喎。 OK， 咁但係其他呢。 啲要退钱啊，或者喂我 book 唔到堂啊，我唔玩啦，你哋都唔即係提供唔到我个 service 嘅咁样。 嗯。但本身都啲细班㗎嘛，你哋唔系全部大班㗎嘛，应该都系咪有啲。 我哋其实大部分都是大班，所以細班就是一些嘅私人教，咁、私人教嗰啲就反而嗰啲就冇乜影響，或者有啲行家咧，佢都係主要做私人分開單嗰啲咧，喺呢個條例之下佢就 OK 啦，冇影響嘅。 OK， 好啊，咁啊睇下下一輪睇下你哋生意點樣啦，多謝曬你先，多謝柯川 ，OK 好， 多謝你講到情況俾我聽先啊，唔該曬你。柯川鼎咧就係健身搏擊運動業界大聯盟嘅召集人，有得開翻，不過都提到有啲招都對佢哋行頭嚟講都比較辣喎，生意佢估都係恢復翻一成啫。好啦，咁大家點睇？繼續打嚟傾啦，1872311，1872311。另外頭先有聽眾都打過上嚟問一個問題就係、是、究竟係檢測計劃啊，而家嗰個普及檢測計劃。是不是每個人只可以接受一次檢測呢？咁樣咁睇翻佢官方網站嘅講法啦。咁佢就話今次嘅計劃咧，係希望為每位合資格嘅市民咧提供一次嘅檢測嘅啫。不過如果有個別嘅市民認為有確切嘅需要，譬如喺檢測之後接觸過高危嘅群組，亦都可以喺計劃期間咧再次預約進行檢查嘅。咁呢個咧就係普及社區檢測計劃官網裏邊最官方嘅講法啦。好啦，繼續聽下聽眾先，仲有潘生打上嚟嘅，潘生你好， 係你好， 早晨潘生，係請講。 我琴日晏昼四点钟去观塘振华道体育馆，做测试，我发觉有啲嘢系好得人惊嘅，我自己都吓咗一跳。去嗰度又会有机会系交叉感染。 点样咧？ 点解咧？嗱，当一个人如果擘大口嘅时候，佢会影响到个取样员嘅手套、面罩同埋防卫衣。但系我留意到，佢哋只係換咗手套，而冇將嗰個面罩同埋防衛衣消毒。其實唔係好難嘅啫。你留意一下嗰個面罩咧，係一塊膠片嚟嘅。你只要除咗落嚟，揾一塊消毒個毛巾一抹，就搞掂。 不過佢就話，如果有明顯見到污染嘅，就會換噶啦。呢、這個 死得人多啦！你咁搞法，你其實個個都要驗噶，每做完一個之後，另外跟住做下一個之前，你都要做一個消毒嘅。呢個啲先叫做感染控制啊嘛，有冇搞錯啊？要睇到污糟先驗物。 咁你而家會冇擔心啊？你做完之後， 仲有第二樣嘢，我留意到佢嗰件工作服係塑膠做，其實一樣可以除咗出嚟咧。用消毒毛巾一抹咧，咁就已经可以嘅。嗱，我提出咗呢个问题，我亦都甚至到俾一啲解决嘅方法俾佢哋，希望我哋尽快搞掂佢啦。 OK， 好多谢潘生啊，希望喺即系安全卫生方面做得更加严谨啦。多谢潘先生嘅意见。赵生添啊，仲有赵生嘅意见又会点咧？早晨，赵生。 系叶生， 早晨，赵生系，请讲。 关于系早晨，早晨。关于呢、這个你话好好检咩督导嘅问题咧，我谂个机会好微嘅，因为咧，首先，如果你督大个数，参加嘅人多嘅话咧，咁检测出嚟中阳性嘅，咪相对咪低咗咯，个比率咪低咯，即系等于100个人验有一个中咗，咁咪有1% 嘅人中啦。如果你 谷到200個人，咁咪剩翻 0.5%， 咁咪顯示咗呢個計劃個成效咪更加低。咁即係話政府冇理由做呢樣嘢揼自己腳啊，係咪啊？咁我覺得咧，做呢樣嘢嘅只有記者會做嘅啫，因為佢走漏洞、找尋漏洞，亦都啱。記者如果有呢個責任去做，但係我覺得蓄意去做呢樣嘢咧嘅機會咧係好微嘅，因為冇理由找自己麻煩。第二，關於頭先話搏擊嗰、那個個業界人士，其實啲拳館咧5000尺，咁你可以間開噶嘛？你間到一個 petition 同另一個 petition 唔連接嘅，咁一個教練可以喺一個 petition 裏面教三個學生噶嘛？你有5000尺可以間三個 petition 噶嘛？咁咪同一時間有唔同嘅教練喺唔同嘅 petition 教。即系上班房，班房里面有三个班房，每个班房咪教三个咯。 头先佢提一点间嘅成本问题，同埋完咗之后咧，咁啲木我抌咗佢咯噃，咁可能系环保问题。 咁你 间 你可以用啲活动化嘅嘛？你喂，你谂下学校嘅礼堂，随时都可以转多用途，好多多用途嘅室内地方都可以多用途使用噶嘛，唔使抌嘅嗰啲嘢，将来都有用嘅。将来都唔知呢个疫情系两年三年，咁你咪成日都有得用咯，咁咪唔使咁凄凉。一个 搞 三个， 希望唔使咁用啦，用照咁样用先，我哋香港先，都大家都唔想见到呢个画面啦。多谢晒你先，赵先生，多谢晒你意见先。好啦，今日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啦，听日八点继续有千禧年代，这个时候我哋一齐听一节一分钟阅读，听日再倾。 一分钟阅读，主持谢祖慈，制作周伟业。 腾讯传嘅副题系中国互联网公司进化论，从作者睇嚟。中国互联网的成功和中国的改革开放非常类似，是实用主义者的胜利。和美国同行相比，中国人或者没有发明革命性的互联网技术，但是他们在商业模式上的努力却是卓越的。这也是所谓美国式的优势和中国式的优势的生动展现。美国人发明了推动进步的技术，而中国人就找到盈利的方法。 除了那些众所周知的腾讯创业史之外，在书里面吴晓波还披露了很多鲜为人知的细节，例如2010年马化腾面对将腾讯作为互联网公敌的批评文章的时候心情的起伏，同年同另一间互联网公司奇虎360互相指责对方不正当竞争的3Q 大战期间的心路历程等等，这些细节为文章增添了不少色彩。当然还有作为商业观察者的吴晓波对腾讯所形成的核心能力归纳出的马化腾的7种武器，即是产品极简主义、使用者驱动战略、内部赛马机制、试错反复运算策略、生态养成模式、资本整合能力以及专注创业初心。 不过这一本书对腾讯的不足之处亦有所避讳，比如在手中拥有数亿 QQ 使用者的情况之下，腾讯的啪啪网和财富通等应用程式就不能够在市场之中占据主导地位。腾讯的搜寻引擎为什么不可以打败百度等等。腾讯的成功固然值得赞许，但不足之处更加令人深思。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腾讯传》，作者吴晓波，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